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e English, 我是大卫老师，大家好。 Get ready, Movie English, 我们的去配音课堂呢在这里等着大家了哈。这个周五我们继续功夫熊猫 Kung Fu Panda。 哎，我们这一集的情景真是连续性太强了，迟迟不见大侠出场，今儿呢还是给大侠出场这个身。大侠今儿这周还没出场，到底什么时候出场啊？我估计下周差不多了。 嗯，是嗯。 好，我们的这个熊猫阿宝啊，这个不是已经气喘吁吁的爬上山顶了吗？ 嗯哼。 好，里边呢今天啊这集当中就正式就要开场了啊、嗯、正式要开场了。开场以后呢他不是还进不去吗？那就在这外边想想办法、嗯、终于想好了要用那火药把自己给炸进去。 没错。 用那个什么点炮仗。 嗯 ,fireworks。 哎，他还挺聪明啊。 是 啊。还知道去利用那个炮仗的这种冲力。把自己给冲进去。哎，当然了，哎，当然这今天情景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首先呢在节目开始进行我们的开场大秀。各位同学，上一周的情景你练得如何了？有没有进步？想如何表现自己呢？来，我们有请出今天同学们一一登场。第一位是 Lenny。 It is a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Oogway? Yes. And one I fear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Yes, Master Oogway.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好的，谢谢。有请老师点评。 嗯，我这个同学，我觉得我首先发现了他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能嘴张开，声音放出来，听起来的感觉非常的舒适，这是讲英语的前提。我觉得好像它是满满的优点呢、啊，满满的优点。而且呢，还有一点是清晰啊，整体来讲控制是比较清晰的。嗯、 早上为了发这条语音练了20多遍，嘴都麻了、嗯、啊！看来临阵磨枪、 嗯， 不快也亮啊。 确实是， 平时也要加油。嗯、第二位 Viola Liu，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Yeah。Oh, no, wait, I'm coming, wait. Oh, God. 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it'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you. Tigress, Viper, Kareem, Monkey, Mattis.The Furious Five， 好，是不是感觉大框架挺好的？ 嗯， 是吧？大框架挺好， 非常不错的。 嗯， 需要注意哈。 但是您看那单词的细节，是不是？ 是 Valley，、嗯、是不是要读清楚啊？唇齿音啊？ 对 啊。Citizens， 千万要读清楚，不能葫芦过去。还有那个 present to you，present 要读清楚、嗯。 没错，关键词很重要。一定要，他其实嘴也张开了，但是关键词没控制好。Citizens, Valley, Peace, Honor, Present, Tigres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Furious Five， 这些词都要吐字非常的清晰， 嗯， 元音饱满，辅音到位。 哎，咱们甭管练没练，同学都要听老师给出的指导意见啊、嗯、指导我们平时的练习，既要注意大局又要注意细节、 嗯、 天平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Yeah, 哈哈 Oh no, no, wait I'm coming, wait 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This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ers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不, 不错哈，他躲在车里自己大喊大叫的， 嗯，挺好，声音能感觉到哈。 前面还不错，后面突然间变成皇家贵族音了啊， 嗯！是，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更多的还是应在听力当中寻找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说，你能听出来第一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个，你基础的嘴没有张开，还是张开了，对吧？然后这个音在你的这种。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那种什么呀，那种感觉要有大开大合的感觉，英语还是挺明显的。 嗯， 然后那些小的细节呢，一定是一层一层逐渐的去优化的。其实最后能把握细节的人呢，他真的是能把这控制到极致。 嗯，细节是关于控制啊，细节是关于控制， 嗯。 那我们在说的时候要有意识的注意自己哪个点啊，稍微修正好啊， 嗯， 尤其是老师给你修正过的地方，你下一次要格外的注意和格外的留意。 对， 来，我们小屋鸟巢。 No, wait, I'm coming, wait.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哎，他很有个性，他没有用我们用的备选段哈，啊，他自己挑了一两句来表现自己的这个练的最好的地方， 选了一部分， 嗯， 而且这部分做的相当精致。自己走化为音也好啊，还是情感的匹配也好啊，都是非常到位的。我觉得呢，你看他录的段子不多，虽然很少，但很精致。 哎， 我认为这就是这个同学很聪明。 他很聪明。 对，他用这一小段来向大家证明他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然后呢，通过这一小段来激发自己的自信和持续的兴趣。哎，我觉得很好啊。 哎，而且说明他就练了这一小段， 嗯， 他对这一小段很感兴趣。 没错， 他取下来练，练出来我们觉得感觉很不错，还很投入。 嗯，而且这样的小段其实真说好也不易啊，你别看他文字简单。 而且它主要是一些生硬的拟声词。 嗯，对，真的很棒，嗯，加油。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一位深藏野鹿的选手啊 ，LJ。 It is an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Ugui? Yes, you and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Yes, Master Ugui.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就前面这一段，你看，不好发挥的句子。 嗯。 你看他这种节奏，啊，他这个气息，就把握得非常好，那个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还原度特别高。 对，这说明他对这个段子的节奏理解、情感的理解是很到位的。 理解，首先得理解的到位。 嗯，所以我们说哈，就是讲英语的时候，首先就是发音没有大毛病，然后你情感又特别到位，情感能控制你所有的一切，应该说，在你基本功都是 OK 的情况下，情感就起了关键的作用。 嗯， 然后这里面，比如说可能 C 读成 C 啊，音有点偏了，但是呢，也不影响整体对他段落的欣赏。 对，他的整体做得很好， 嗯， 啊，而且他的这个声音，他的这个颗粒感很实在， 嗯， 啊，很饱满。 颗粒感是吗？ 是吧？有颗粒感， 嗯， 真不错。LJ， 我说他是深藏野鹿的这个选手， 嗯， 他每次都参加， 嗯， 啊，我们期待你以后更加精彩的表演， 加油 ，Box Bunny。 It is a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Ugui? Yes, 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Yes, Master Ugui.Now know this, old friend,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哎，这个节奏，他这个节奏啊，就稍微比原文快了一点点啊，稍微快了一些。如果你再放慢一点，我感觉更好。 没错，节奏的问题。哎呀，这个节奏啊，是很抓人的。其实，你想让对方跟着你走得快和慢，是由你来控制的。所以，很多情况下呢，你想让他。关注这件事，你就稍微慢一点。如果你想让他获取大量的信息，抓点关键点，你就快一些。而且通常这种事儿都是带有通知性质的，或者说是那种什么呀，那种娱乐性质的东西，它可以语速加快。 哎，所以你这个呢是语言好，但是还原度稍微差一些。 嗯， 下一位，哎，这是 Warmer。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Yeah. Oh no, wait. I'm coming. Wait.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ress, Viper, Green,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这也是位很优秀的同学啊。 嗯， 上次也说了，跟小白英子有些神似。 嗯，他好努力啊，他非常的投入啊。我觉得在学习上来说，你就通过他的音量、他的音的距离感的控制，就知道他其实对准备个这个段子下了不少的功夫啊。直到最后录音的一刻，我觉得他恨不得要把它做到极致。 看我们都能感觉出来， 嗯，就是， 他有多认真和多努力。 对，就是肯定功夫是不白花的，肯定以后有用场。 好，继续看，第一次参加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 ，Chris 小强。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Yeah, ha ha. Oh no no no no. Wait, I'm coming. Wait, wait. 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It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ers, Viper, Crane,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哎，感觉后面比前面好一些啊。小强本身呢是一个就是不怎么善于言辞，比较温柔的这么一位男生。 是，对。我们说其实在这个训练当中的话呢，你要再放开一些啊，你要把你自己的什么呀，你自己的这个语言的张力打开啊。其实我们放开呢，主要是放开的是情感啊，情感的表现力。你一个人呢，其实在语言表达当中就像一个多面体，你不能是一个平面，你得是先变成四面、五面、六面、七面，慢慢的把自己的面放大。 嗯， 这会感觉很有意思。 对哈，小象，增加你的张力。 嗯， 嘟嘟。 It is a historic day, isn't it, Master Uguay? Yes, and one I feared I would not live to see. Are your students ready? Yes, Master Uguay. Now, know this, old friend. Whomever I choose will not only bring peace to the valley, but also to you. 哎，就是听到多多第一次啊，把这个声音降下来哈，配这种老成持重的哎，句子， 嗯， 感觉还是不错，控制的可以。 嗯，是，节奏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慢啊，是对的，但是慢当中啊，带有一种急切。其实我们说，语速慢的人其实是有力量的啊，你要把这种力量一定要再读出来啊。But also to you， 那种要落地能摔几块能看得见的那种感觉，还是要有的。 那不就是掷地有声吗？ 嗯，但他的声没那么狂，没那么响，但是他是一种，我们说慢速讲的时候，真的是走心的东西多一些， 有分量， 有分量的东西多一些。 嗯，不是废话， 对， 一个字一个字的，那都是什么叫金科玉律？ 对呀，如果你要是语就是真的特别掷地有声的，变成口令了嘛，是不是啊？说话的跟口令一样，也挺可怕的。 哎，好，最后有请我们的小白英子。 Let the tournament begin! Yeah! Oh no, no, no, no, wait! I'm coming! Wait, wait! Ow! Hey! Open the door! Let me in!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igress, Viper, Grin, Monkey, Mantis, the Furious Five. 好，谢谢。 真不错。真不错啊，这可真是挺棒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我判断好与不好呢，首先我先看语言状态啊，然后才看语言表达那种细腻度和质量啊。我觉得首先它的状态，也就是我们交流时候的空间感，它做出来了。而这个空间感，其实刚才录音的一些同学当中有的就没出来。啊，努力的都出来了。 嗯， 这就说明你已经在情感上超越别人一截了，而且情感中的空间感其实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嗯，我们在聆听别人的时候呢，也是自己的一种进步啊。今天发语音的同学呢，我基本上都给予了单独的回复， 哎， 阶段性的回复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阶段性的回复。好，那我们今天的配音就到这里啊。 好， 咱们就开始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紧接着上一段啊，比赛已经开始了。阿宝呢还在门外焦急地徘徊着，突然间他想到一个好办法，就点燃那个炮仗的座椅啊，让自己飞进场内。这个时候父亲平先生呢就追到山顶了。面对父亲的质疑，阿宝啊只能坦诚相告说，爹哈，从来没有做过面条梦啊，此生呢立志要学武。人生啊，不在这面条店，是在武林。 嗯， 刚一说完， 这火药是爆发出巨大的威力，就带着阿宝啊一飞冲天了， 一飞冲天了， 一飞冲天了。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下一周了。来听听今天的情景。 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I know! Master Tigress, his iron arms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Oogway will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Huh? Hold on! No, no, no, wait! Yeah.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Oh, come on, son. Let's get back to work. 去掉这么多的音效呢，其实今天句子也不多啊。我们来看看这些句子都是什么啊。师傅呢已经在场内开始宣布了。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最后呢，让我们有请老虎大师出场啊！相信我们吧，居民们，之前啊，你们还什么都没见识到呢。这啥意思啊？就是说这老虎可是我们这儿最厉害的，可能八九不离十，这神龙武士就是他了。好，来听第一句。 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I know. 好， 我们看这个出场肯定是要隆重的，所以说话的时候呢，关键词都被凸显出来了。关键词有哪些呢 ？Finally, Master Tigress.Believe, citizens, anything. 好，那我们看这句话在说的时候的话呢，believe me, citizens, 这块呢有一点升调，其他的地方的话呢，我们注意啊，基本上都是降调，因为他在强调一件事情要发生，而且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句话在说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哪些细节，先从我刚才说这点上大家去感受一下啊。那么我们看关键词如何驾驭。 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对吧？那这个音呢，你一定要从 finally 这个起点部分先把整个基调带起来。今天这段讲的时候呢，基调特别重要，主持人说话他肯定场面大，他需要有足够的气息来让大家知道这事儿很重要。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好，那么这是第一句，然后呢，中间没有什么太难的失去爆破，只有 and, 对吧？连读是没有的啊。Believe me, citizens. Believe me, citizens. 一点小的声调。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你们还没见识到那些东西，也就是好戏还在后边呢。马上就要出场了。 哎，您听他这个 not, have not seen, 真的是做了一个强调。 是的。 还没见到真功夫呢。 别着急，好戏在后面。 哎，你们还什么都没见到呢，之前的不算数。 对。所以当我们讲这段话的时候呢，那么 not 有一个小的失去爆破，其他地方没有。他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读这段的时候，你要用你特别饱满的这种情绪，拿出晶晶那种工作的状态。然后呢，把这句话给抬起来，把人也抬起来啊！好，我们可以走一下，感觉一下。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一个庄重而自豪的主持人。 对，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把这个，我们说话的时候啊，要把谁呀、啊？你邀请的人抬上去，所以你主持人的作用就是一个托的作用。如果你没托起来，我们知道说没人托，你自己灰溜溜上去。嗯，大家好，我是 Master Tigress， 下面是我，这就挺没意思的了。 对呀、啊嗯，主持人不就是一个抛砖引玉嘛，得把那玉给引出来，是不是？ 没错。 哎，大家有期待，你知道下一个接下来掌声热烈有请的是谁吗？好戏在后头呢。 对。 哎， 所以那。大家读这段的时候，注意用主持人的这种现场介绍嘉宾、介绍出场参赛人员的这种状态，就跟这个拳赛打比赛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啊。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show time， 就那种感觉，然后开始 Master Tigress 晃着肩膀出场。 这必然要练啊！多少同学以后都得主持个什么现场活动的？ 没准儿， 是不是？ 你在家里的春节，你可以搞个小聚会啊，然后来一段， 来一段哈。 嗯、 Finally, Master Tigress。Believe me, citizens, 一定要把这个 citizens 读清楚。 嗯。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好，接下来 Paul 说 I know. 对 I know. 懊恼着急，在门外听着这个里头要开始了，跟他说可不是嘛，一拍大腿。 嗯，对呀、啊、是真着急啊。 真着急、啊、I know. 这不是 他把门还给关上了哈，这也挺新鲜的其实。设计的场景其实。 这不是免票就是都得随便看吗？ 对呀、啊、还关门哈。 还关门、哎、你说这个。 有意思、嗯、 真有意思，还关在门外。 哎、对。 好，再听一遍啊，这开场很重要，基调很重要。 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I know! 哎，都是那个高高的调子。 都是高的。 I know! 就是啊， 我知道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二段了啊。Chief 继续说，接下来是谁呢 ？Master Tigress， 我们的老虎大师 ，Face Iron Ox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嗯、 啊，完全是夸张的这个形容方法， 听起来就挺可怕。 啊、哎，这个什么 Iron Ox， 好，其实这就是什么呢？就是。Master Tigress 将面临的他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这两项 ，Face Iron Ox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钢铁公牛和他的死亡之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跟武林少林寺里面那种铜人阵一样的感觉啊，对，闯一下关， 嗯、哎，闯下关啊、嗯，这个 Iron Ox 这里有连读哦 ，Iron Ox， 然后。嗯Blades of death. Blades of death. 哎 ，blades of death. 注意浊化啊 ，blades of death. 后面那个 death 还是一个咬舌音。 对，对，不会咬的就把舌头伸出来。假设前面的牙齿是龅牙，往回舔一下就可以了。Death 也是一方法啊。老师，您看这句话怎么把握情感？ 嗯，这个呢，沿袭着上面的内容，它基调也不能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就相当于有请谁谁谁，然后下面是什么节目的问题，你节目也不能说的太含糊，节目要说清楚，因为是这节目真正吸引人，就是这个点。 对呀、啊啊，您看那主持人台上报幕的时候，接下来是一魔术，是一杂技， 嗯， 是不是大家都很期待呀、啊？ 对， 绝活儿。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说这一句话说的时候要。保证上句话那种状态不下滑。 哎，我们先来听听师傅哈、 啊， 师傅怎么说的 ？Master Tigress, face iron ox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好，再来一遍。 Master Tigress, face iron ox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嗯，依旧是这种气宇轩昂的。 Master Tigress, face iron ox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嗯、 好，因为他声音小点哈，因为现在镜头呢在阿宝这儿的， 对、 啊、他在这儿费劲的捯饬着各种方式，然后远远的听到了 Chief 的声音， 没错。 好，再来一遍，老师。 嗯 ，Master Tigress, face Iron Ox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嗯， 好 ，Master Tigress, face Iron Ox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嗯 ，blades of death。 Blades of death， 这俩呀、啊，绝活得读狠一点，得哈、啊。 对， 钢铁公牛，死亡之刃。 死亡之刀。 对， 这个 是的。 好 ，N 有一个世纪爆破哈。 对， 哎，好，接下来吧。这个时候，大师 Master 乌龟就说：“哇，在这么喧闹的场合当中，他是一个特别静的人。” 嗯，对，闹中取静的一个人。 他特别静，他这个时候啊，心静到了极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感觉呢，这个神龙武士啊，就在我们中间。” 嗯， 他已经觉察到了。 对， 哎，这就是他的厉害和过人之处。你还在推理分析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了。 对，这就是他不同之处啊，所以他是这本片的我们说叫精神领袖嘛啊，他肯定是一个大家方向上的引领。 他说呀 ，I sense 就是一个感觉的词语， 嗯， 就是感觉第六感。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Among 是三人以上，其中叫做 among。 嗯，对。 啊，我感觉这个神龙武士啊，就在我们中间。好，突然间这个气势就跟前面就不一样了，是吧？ 对，他跟那个他跟师傅不是一个状态，一个非常平和，一个非常焦躁啊，所以他呢是非常平和的那种，所以我们听他讲话的时候马上把情绪得转到一个非常平和的状态。 好，他感觉的对不对呢？他确实感觉到了，因为阿宝就在门外。 对， 未来的大侠就在门外。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看到没有，这句话气息没有断吧。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好， 好，我们看这句话气息稳劲而持久。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所以我们看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难的地方呢？其实没有特别难的地方，就是气息要稳住。I sense, 注意舌尖抵住下齿背啊。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啊 ，is among us. 注意这一个小的连读啊。所以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注意心态、心气平和就可以，没有太多这个技巧。 就你在前面那一大串报幕以后，你要突然间进入到一个高人的内心。 嗯，对。 啊，是这种，你要一下下来。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对，但是他这个人说话虽然说是感觉没有那么强势，但他音调其实并不低。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他的音调没有低下来。 嗯啊 ，I sense dragon warrior 啊，这些地方要读好了。Is among us. Is among us. Is among us. 啊，听一遍。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可以啊， 对，他音调是高的，其实他并不低，只不过他的声音听起来小一点，没有那么强势。 而且他声音还挺厚重的。 嗯，对，这个其实一方面是他啊，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他说话的时候距离很重要。他是两个人的对话，这时候拉近了以后的话呢，声音就像我们是有麦克风一样。 嗯， 我们希望能感到一种类似于什么对话耳语之间的状态，我们就离得近一些。 嗯， 自然出来的声音的环绕感觉好一些。 好，然后又扬上去了。嗯，接下来镜头一转，又给了师傅了。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我们第二次遇见这个短语了。和平谷的居民们。 Valley of Peace。 哎，我的刚才你看，我们有些同学的这个读音不尽标准哈。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除了 of the of 之外，其他都是重读。 对。 对不对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调调跟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模一样。 对。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Master 乌龟 will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乌龟大师要选出神龙武士了，就在现在。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乌龟 will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啊，好了，等等等，喂。 哎，我们呢？我们是把这两段呢放在一块儿了。 没事、 啊、放一块说了 可以、嗯、 因为这两句是连接的非常紧密， 对， 一个在前面要开场了啊，另外一个呢已经哇不行了，等等等等等等好几个 no way。 嗯， 先来看第一句， 对，这句话呢大家看出来关键词是很明显的 citizens valley peace choose dragon warrior， 然后呢这些关键词当中还有一个词大家有没有注意 now 强调现在， 对，一会儿都大家就明白了，然后它的停顿是非常有规律的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乌龟 will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所以这块它有停顿啊，所以它停顿的地方是跟句子结构有关系，这个大家慢慢能找到规律，那么还有一个跟它所强调的事实要分割出来有关系啊，好，他整个这件事情啊，我们说从开篇到现在为止，就拉起一个新的高潮。这个高潮在于什么呢？就是揭秘，马上就到了最后出结果的时候了。就像是什么呢？哎，我们最后一定，我们考试最后要有结果。现在是怎么样？要把这榜拿出来给他读一读的时候， 放榜了。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他说话特别用力，这段也特别拉嗓子、费嗓子。大家说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说，首先你的嘴要张开，声音放出来，让你的耳朵两边啊开关打开，要么就打哈欠的方式去说，让你的声音更进一步放大，也不至于对你的嗓子产生太多的磨损。好吧，那么我们练这句话的时候呢，要注意把自己的情感也抬起来啊。好，来，我们准备走一遍啊。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乌龟 will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哇，后面那个气势好盛大呀！ 他需要把这事说的重要。 Now 提上来了，现在 choose 开始选择了，谁 the Dragon Warrior？ 对，是。大事儿嘛，冠军就要出现了，是吧？ 庄重，激动， 嗯、激动， 激动、嗯、啊，激动。然后呢 ，Paul 这个时候怎么样？马上要换回他的那种着急，着急。 哎，这叫着急，真是着急。No, wait 啊， 就别呀，别开始啊，啊， 对， 别急呀，等会儿我呀，就那个意思哈、啊。No, wait。是肯定不发后面那个特音的， 对， 大家下次注意了， 嗯， 不能 wait 啊，就现在就不这么读， 嗯， wait yeah， 好像这个 yeah 就是说，哎，我找到点希望， 嗯， 可能有点辙，有点什么辙，好像天无绝人之路， 对， 好了，接下来是下一段，谁来了呀？这个时候，他爸爸来了，爸爸出现在山顶了。爸爸来了。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No,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都果然是爸爸的那个一惊一乍的风格哈、啊。 对， 都快走音了，已经哈、啊。 他一直都处于走音状态， 是吧？再来听一遍。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No,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啊，看台词，这里有句词特别有意思。我们昨天课堂啊，专门学了一句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哎 ，"What are you doing?" 是个非常地道的美语读法。但在这里呢，啊，作为一个华裔的这个配音演员哈、啊，要配出那个爸爸的那种，是吧？那种感觉，他真的是读了一个 "What are you doing?" 是吧？读成一个这种。 对，这个华人在这个美国当地啊，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确实是要接触更多的华人，在社区当中的话呢，如果你经常跟华人交流，就是如果你真出国的话，天天跟华人混在一起，你的英语真的很难提高，所以你跟什么在一起，听到什么，你的声音慢慢就变成什么了，因此我们不要太细究这些当时的那时候的劳工去美国作为新移民他们的生活背景，其实想跟当时所谓的洋人有充分的交流机会是不容易的。 嗯， 哎，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读法来读哈，也可以模仿他这个读法来读， 就当是个娱乐吧。 啊、对、嗯，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干啥呢 ，Paul 啊？他喊 Paul 的那一声 Paul， 对， 很惊讶，很遥远。 对， 你干啥呢 ？Paul 说。你看我干啥呢、 mm-hmm.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嗯、mm-hmm. 啊， 爸爸就说 stop stop， 你停下停下，他看见他好像把自己点燃了好像的意思、停下停下停下，好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我现在的事情呢就是说我当下我的着急的事儿，我要去看神龙武士， 对， 是吧， 是， 好，就这段落啊，来， 好，我们看这个 dad 啊，非常着急，所以他说话的时候跟以前一样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呢What are you doing？ 他本身岁数也大了，他声音挺尖的，其实那种感觉大家去模仿一下哈。对 ，Paul， Paul， 然后最好大家还在捏着或者压着一下自己的气息哈。What are you doing？ 对吧？哎，那种感觉，哎，然后呢，而 Paul 呢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啊 ，Paul 的声音的特点是高啊，他的声音高也比较亮啊。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还有底气， 哎、有底气， 雄壮， 对。 毕竟是个熊嘛，熊猫嘛， 是的。然后呢 ，Dad 就在那噗噗噗，然后吹他这个椅子下面那些个烟火啊，准备要爆发了啊！Stop, stop! I gotta see the Dragon Warrior. 停停， 别拦着我， 别拦着我，我要去看神龙武士，神龙大侠长什么样啊？那么我们看这段话说的时候，大家注意，它是对话体，所以对话体的特点是节奏要快一些。Paul, what are you doing?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stop! I gotta see the Dragon Warrior. 啊，一定要把那种什么着急的感觉，两个人的对话的那种兴奋之情表达出来。 尤其是 Paul 在说话很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随便乱吞吐啊。What does it look like?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啊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对 啊，你别说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你不能这么说。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What does it look like? 尤其是 What does it look like 要重读。 对。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Doing 要重读。 Look like 在语言表达当中的话呢，如果加速连读的时候，或者说是强调重要的信息的时候，是有难度的，这需要大家刻意的去练。曾经有这么一句话是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considered a freak. 哎呦，这个 like 好大声啊！ 必须，他必须把那个 like， 你不知道被当成傻子是什么滋味，这句话是原意啊。 啊， 所以人家把 like 这个词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事情特别的多，我们要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词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啊。 啊 ，What does it 连读 ？Does it？ Does it t 失去爆破 ？A t 失去爆破 ？What does it look like？ Look t 失去爆破 ？Look like？ Look I 连读 ？Like look like？那个后面的 like 和 I 之间有连读，所以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哎，是有连读的，连读数量还不算少。 老师讲的很详细了，以后呢，像这种语速快的句子，我们偏偏要听你是怎么去掌握清晰度的。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个清晰度的？ 连读的地方啊，其实要清晰、干净利落就行。对， 好， 但是别囫囵吞枣。 哎，好 ，stop stop。I'm going to see, going to see. 哎，看他是不是读的 going to see 啊？再听一遍。 Oh,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I'm going to see. 是读的 I'm going to see， 但是读的比较快。 哎， 可以还是读成 gonna 也是可以。 有点读成 gonna see。 I'm gonna see the Dragon Warrior. 好，那就读 gonna see 吧。I'm gonna see, I'm gonna see the Dragon Warrior. 好。就这段啊，急切的、急速的，一个要飞上去了，一个不让他飞上去。啊、 对，是的。 就这种对话，一个要拦着他，一个非要去走。 嗯。 接下来呢，爹就说：“搞不懂，搞不懂。I don't understand,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让他爹爹呢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说孩子是有，明明是梦到面条的，是可以继承家业的。You finally， 你还终于是好不容易的，你做了一面条梦，你看让我们家里人多高兴啊！这个时候 ，Paul 就说 ：“I lied， 我说谎了。”他这时候要坦诚的面对父亲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我才不会梦到面条呢。”啊，这种内疚，承认说谎，然后呢，最后说 ：“I love kung fu， 我真正热爱的是功夫。”一下就亮了个底牌， 亮底了。 好，这一段。 Look,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这最后一句话不好处理啊，颇有些长。 其实这个动画片里充满了幽默感，一会儿讲给大家啊。 你看前面爸爸已经是带着哭腔了， 嗯， 哭腔了。 对，那这句话说的时候呢，注意 dad 说话的情感，他本身给人感觉就不是一个很坚强，相对有点脆弱的人。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a noodle dream. 那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种什么呀？一种特别的不理解，而特别着急，特别忧虑啊，这种伤心的这种感觉， 困惑啊。 对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a noodle dream.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啊，不代表这些词要读不清楚啊，就是情感上去只能会增加色彩，还是要读清楚。But I don't understand. Don't 失去爆破，understand D 失去爆破。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a noodle dream. 大家其实也可以，就是这种训练呢。意义其实也有，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看情况，情感的使用在这种情况当中呢，比如说 please please oh please 都是可以的。这一个词啊，可以在这情感当中呢，尤其是在悲伤这环节都特别好玩啊，大家可以多练一练啊。 啊，这里他爸爸就是带着那种哭腔嘛， 对， 说 I don't understand.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Noodle dream. 要读清楚，啊。Noodle dream. 好，然后爹地的这个感情老师再来一遍。 好。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哎，对对对，这带着哭腔呢。 嗯，对。 这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唱歌也可以，有些地方都带哭腔是正常的啊。 是不是唱，哎，对，平时要多唱唱歌。 没错， 还多唱唱这种带着感情的歌， 对，感情 带着感情，带着哭腔的 催泪歌是吧？催泪歌。然后 Paul 呢，马上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OK, 但其实他说实话了， 说实话反而也就 释怀了， 释怀了。对， 其实压着就是很多人，你说干了一件坏事，他不去说呀。干了件对不起别人事，他不说，他内心其实一直是有一包袱。 嗯， 所以很多人也特有意思，就是一定要把心里话说出来，不管你多难受，他只要说出来， 说出来， 我觉得有道理。 这个时候有点承认错误的感觉。 I lied. 外国人就这点好，就是他要是做错事情以后，他立即承认错误，对吧？他很直白，立即承认错误。 其实呢，就是说承认错误啊，咱们拿承认错误来讲 ，Paul 来说。敢承认错误的人都是自信的人， 对，太同意了。 嗯，不敢承认，内心太缺少安全感啊，太没有自信。 这位老师已经看透了人， 嗯，谈不上，我看透了电影里的人， 看透了身边的人吧， 没事就看，没事就看电影，我就研究动画片里这些人。对， 哦，是不是其实也是真实的生活的写照嘛？对不对？那人七情六欲是吧？ 所以啊， 各种个性。 这个我们一定要研究名著，而名著很多呢，其实它的文字来说啊，都是电影剧本，这种感觉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细究哦这句话，但是你想一想，在那个《傲慢与偏见》当中，伯纳特一家的五个女儿，对吗？那就是五种性格呀。唐僧师徒五个人加白龙马，那不就是五种男人吗？那边五种女人，这边五种男人呢？五种性格特点呢，对不对？ 要研究，要研究。 对，所以我们这里也一样，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他的这种 personality，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你看上次我们讲的马达加斯加，讲了多少人物个性， 嗯， 是不是？ 这里也是如此。 这里也是如此。你别看这只是俩，啊，你看这个，说什么？最后承认一句说 ，I love Kung Fu。为什么这 Fu 飘那么远呢？飘那么拉那么长呢？ 对， 因为飞起来了吧， 他其实没飞起来， 坦白激动， 他这个时候是椅子刚倒在地上，而且对于他来说的话呢，他认为啊，那个火没灭，然后呢他认为那个就是那个 fireworks 可能会把他带上天 啊， 有这个预兆，所以他一直要希望能把，因为那个火就是他的梦，所以他就 I loveKung Fu， 这我说的很长。然后 他是不是希望用那声音去助燃呢？ 对，所以那个导火索呀，那点着了以后，他那声滋溜滋溜滋溜的，到最后，直到他说"Fu"，他一听到那边滋溜没了。 他也就没了， 他知道梦想可能也就破灭了， 对， 音音儿也没了， 他几乎跟那个就是导火索啊那个是一个节奏 同步的， 哎，就是同步的，那儿不出声他也不出声，他以为那东西叭一起来他也就飞起来了，对吧， 哦，好，老师给走一遍， 嗯，好。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还由强到弱的那种处理，嗯， 对， 处理方法， 因为它是由一个梦想很强大慢慢渐渐的变得失望， 看这戏剧冲突就是这样的哈，啊，嗯，就是这样子的出其不意呀， 嗯，这就是一句话的情感当中可能会有小变化啊，大家会玩情感，其实啊在语言表达当中呢你就可以很多的去驾驭这里的小东西了，而且会非常好玩，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太拐了好几个弯，我现在已经预料到大家下周怎么精彩的表现了哈， 嗯，是好玩， 拐了好几个弯，呼，才完呢，最后呢爹地就最后这句特别逗，好了，没事了啊，咱们各回各家，各办各事儿吧。爹地就说 ：“Come on, son, let's get back to work。”还是回家拌面条吧， 感觉啊。 你这梦想已经破灭了，来听听看。 Oh, come on, son, let's get back to work. Okay. 哦，最后还是个比较无奈的、绝望的基调。嗯， 对 ，Oh, come on, son, let's get back.To work， 语重心长的哈， 哎，对，当爹的说话这很实际，一般情况下也它也代表一种性格，就是带种人生当中那种就求安稳的那种性格，对，所以他说话呢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我们身边不缺这种人，而这种人确实可能事业上没有那么发达，但这种人真的很好，有身边有这种人是幸福的啊， 就说安慰你说行了啊，行了，安于现状吧，这挺好的，好好过日子吧，就甭想那么多了。 嗯 ，Oh come on, son, let's get back to work. 哎 ，Let's get back to work.、Get back to work， 重新回到工作中去。 Let's get back to school. 重新回到学校里去， 还是好好学习吧。 就是说，生活呀，还是甭想那些滴儿啊当的了啊，就好好干好自己的本职吧。 嗯 ，OK。 他非常的绝望，这个时候。里边的事儿跟他也不无关了，反正是两个世界了，绝望地说出了一句 OK， 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境遇啊的一种选择，我们说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话呢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而其实 Paul 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敢于对梦想说 yes， 然后他父亲就代表了现实，Dragon Warrior 代表的是他的心中的梦想， 嗯， 挺好，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对， 只不过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 好，来听一遍最后。 Oh, come on, son. Let's get back to work. Okay. 大家白天说，想想他多难受啊，多难啊！这个凡是啊，这个追求过梦想的人啊，都能够体会 Paul 这个时候的心情。 嗯， 啊，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使出浑身解数。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结果他没成，哎， 确实 没成。 这个呢就是说你看很多心怀梦想的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管是北京还是纽约，你极有可能你梦想的事情就实现不了，你就做不了，而你做的事情往往都是现实生活中对你的要求，哎，可是这些东西呢它很实际啊，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电影当中能找到一种什么，一种精神的支持， 嗯， 一种精神的我们说Chicken soup 啊，鸡汤，对，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啊！如果你真放弃你的梦想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入行的时候，我说我想教口语，人说了没口语，没课，你上吗？你不上就没课。我说那你那怎么有什么课呢？新概念，我说不想教新概念，除了这个没课，我就教位很现实的问题，我就教了 50多遍，教完以后我发现，哇哦，他对后期教口语真的有巨大的帮助。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接受现实，然后寻找机会追你的梦。 No experiences is wasted。 对，所以在《云中漫步》当中，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呢，那个主人公，就是基努·里维斯，听到对方讲了一句话 ：“A man without past, without future。”一个人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 嗯，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个在梦想现实中去担心，先做好眼下的事情，活在当下，眼下的每件事做好，其实离梦会越来越近啊。 最后都是点睛之笔 ，David 老师这个人生精华的最后甩出来。 哎呀， 你们听到最后你亏了，亏大发了。 哎呀， 亏了哈、嗯。好，咱们今天的台词就到这儿，量还不少啊，从头到尾听一遍。啊，先音效呢，先大家先隔耳朵自动隔离一下音效哈、 嗯、 先听听我们这个句子的表达。 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I know Master Tigress, his iron arms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Oogway will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Huh? Hold on! No, wait!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Son, let's get back to work. Okay. Oh! 这段真是一惊一乍的，到最后你看不都 OK 了吗？怎么后来又爆发出那些声音啊？ 结果那个东西还是着了 ，fireworks 最后着了，还是把它给推上了天空。 下周分解哈，预知详情请听下周分解、 嗯、下回分解、 啊、好，我们请这位老师把今天的课堂内容给我们示范一遍。 好的啊。 Poe,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stop, I'm gonna see the dragon warrior.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a noodle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Come on, son. Let's get back to work. Okay. 好。 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I know! Master Tigress, face Ironox and his blades of death.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Oogway will now choose...The Dragon Warrior! Huh? No! Wait! Yeah! 哎呀，真是下周完全可以期待大家的精彩表演了。 嗯，是、 啊。今天讲的这些细节要注意，如果你诚心想上台表演的话，请一定要注意今天讲到的这些细节。那些还不敢上台展示的同学，请你们也一定要注意讲过的细节， 嗯、 好好的练习啊。 对， 嗯，同学们说，说我们的 David 老师很像《奇迹男孩》中的老师。 奇迹男孩是吧？ 说老师已经是吧有故事的人。 我是 a man with story。 哎，对对对，马克老师是既是这个我们的 David 老师是属于既是那个前线人才，又是管理人才，所以无所不能，啥都知道。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简直就是 man 什么 Man of all trades? No, not really. kind of That's not a good word.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感兴趣的同学下来好好练习，我们阶段性的会给予你反馈，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好不好？ Okay, that's awesome. 哎，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趣味音课程呢，这个师傅 Paul 的爸爸啊，尤其是他那种哭腔的这个嗓子，好，还有乌龟大师唯一的那一句话点睛，我感觉到大师在我们中间，对这种高高低低的起伏，你要好好去把握一下啊，不妨多练几遍。你看人家同学们为了上个台都练了20多遍，嘴都麻了，那人家就练好了。 一定要把舌头练到抽筋， 养成你的肌肉记忆，多去感受这个故事中的情感。好了，本节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 好， 下次见。 Thank you. Bye.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国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伊万·莱萨切克。Ivan Frank Lysacek, born on June 4, 1985, is an American figure skater. He was the 2010 Olympic champion, the 2009 world champion, and a two-time four continents champion, and the 2009 Grand Prix final champion, and a two-time U.S. national champion. Lysacek was the 2010 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 Sportsman of the Year and the winner of the James E. Sullivan Award at the Top U.S. Amateur Athlete of 2010. On January 22, 2016, he was inducted into the U.S. Figure Skating Hall of Fame. Ivan Lysacek was born in Chicago, Illinois, and raised in Naperville, Illinois. His mother is a substitute teacher in Naperville, and his father is a building contractor. He has an older sister and a younger sister who played on a nationally ranked volleyball team.Lysacek graduated from Valley High School in 2003. During high school, Lysacek was a member of the honor roll, where he earned a number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ial Award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in 1999. Lysacek is of Italian and Czech descent. Lysacek moved to Los Angeles, California in 2003.Following hi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Lysacek started acting, having taken method acting classes at the professional art school in Beverly Hills. He appeared in the independent short film Skate Great, playing a Russian Olympic gold medalist. Lysacek uses power yoga as conditioning training. Lysacek began skating at the age of 8.His grandmother had always wanted to be in the ice capade, so she bought him skates for Christmas. He originally wanted to play hockey, so his mother enrolled him and his sister Laura in figure skating lessons to learn how to skate. Lysacek was soon competing as a figure skater.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